其实疼痛啊，首先在急诊的，不管是腹痛啊、胸痛啊，更多的考虑的啊，有可能更多的是心脏问题。 哦， 因为呢，心脏的问题比较急， 嗯， 而且这个比较的复杂， 嗯， 啊，除外心脏疾病以后，然后呢，你要有一些相关的症状，像恶心啊、呕吐啊、血糖的变化呀、有长期不缓解的腹泻、腹胀啊，可以把重心转移到消化系统来做进一步的相关的检查。 哦，你看所有的大夫都是经验丰富啊，他会根据你这个情况具体的症状来往哪个方向去努力，是吧？ 是。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中医院肿瘤科的主任医师胡凤山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胰腺癌啊。这个很多人都会说如果得一些比如说甲状腺癌，或者有些女同志得一些妇科的这个癌症哈，感觉他们的这个比如说带瘤生存啊，这个生存时间很长，但是好像得胰腺癌，我们经常会发现刚确诊哈，没多久，可能不到一年人就没了。这是什么原因？为什么它会发展的这么快呢？ 这个胰腺癌啊，是这么一个疾病，它的胰腺癌呢，在我国恶性肿瘤发病率当中啊，占第七位，而死亡率呢，占在第六位，它这种呢，现在是这样，是为什么呢？主要是由于这个胰腺的这个位置啊，第一呢是在人体的深部，发现肿瘤和发现一些相关疾病的时候呢，级别的分期都偏晚，而且呢还有这么一个症状，几乎很多的胰腺癌发现的早期都是跟其他疾病混合出现的， 就是混合一块都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对，就像有很多胰腺癌的病人早期也混合一些像慢性胃炎，一些胃病慢性萎缩性的一些炎症，这些呢它是同时出现的，也有的人呢会出现一些胆囊的症状，像慢性胆囊炎的症状，所以说呢他有可能有以前有这些疾病，这现在呢疾病的疼痛性质变化了，他会自觉的认为我是疾病啊稍微的没治好，会延续以前的疾病的诊断，其实是个很危险的变化。 就是不太容易能够一下就发现的，是吧？ 对， 我们经常会说癌症说早发现早治疗，对于癌症的这个治疗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胰腺癌好像它隐藏的比较深。 对，胰腺癌一个是隐藏的比较深，另外一个确实因为胰腺这个器官呢比较的特殊，它的这个其实诊断起来也比较难，有的时候呢这个经常会出现一些这个误诊漏诊的情况，导致这个疾病的进展呢就是说比较快， 比较快 才被发现。 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些人问哈，就是因为我们不学医哈，但是我们经常会听说比如说胆囊哈，胆囊经常会说，哎呦，这人把胆都给切了，就是整个把胆摘下来了，能活得也挺好，胰腺能够切除吗？ 胰腺呢，一般我们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很少去全部切除，因为它有它的特点，一些生理学的特点，但是呢，我们一般的切除呢都是部分切除， 部分切除 ，切除以后呢，其实手术是治疗胰腺癌的最好、最直接、最彻底的办法， 就等于把这个恶性的肿瘤、实体瘤给切除了。 对，而且这个手术呢是唯一的一种办法，可以把肿瘤移除人体内，像其他的化疗、放疗的办法，即使达到一个根治的效果，其实呢也是不能把肿瘤直接 移出去、 移除体内的这么一个方式。 所以能手术是不是还某种程度来说还算是可以，就是手术指征能够达到，还是相对来说不错一些，是吧？ 他把现在是这样，就是说能不能手术是胰腺癌这么一个，这到底是晚期还是早期能够切除的一个标志。像这种我们做过统计，这个不能行根治性切除的这种患者，中位生存期啊，一般也就6到9个月。 哎呦， 所以说呢，这个整体的不可切除的这个胰腺癌的患者5年生存期一般都是不足3%到5%， 这个数值很低 啊，非常低， 非常低啊。那比如说我们听过一些名人啊，你比如说苹果的这个著名的乔布斯，当年很多人追着他果粉啊， 是 他后来是因为胰腺癌去世的。 对 啊，他按说他那么有钱哈，人家首富了可以算是，他怎么会不缺钱的情况下还会治不好呢？ 其实很多疾病的治疗呢现在是这样，就是说经济是一个因素，但是其实我觉得疾病的治疗更重要的还是像咱们说的强调的三早，这个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因为他的病理分型非常的恶性都比较高，而且呢他整体的目前的统计数据就是发病率和死亡率几乎是一致， 是 啊，所以说这个病呢选取的也是确实是比较难，而且呢现在这个国家那个投入这个很大的精力来解决研究这个问题， 那目前比如说刚才您提到了说他这个发病原因目前来看也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原因啊，但是有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那节目最后的时候也是跟大家提个醒，比如说是不是预防这样的恶性肿瘤，不光是胰腺癌了，改变生活方式是非常重要 的，是很重要的，像咱们的这个吸烟饮酒生活压力比较大，像而且这个睡眠不足，这个运动不足，其实这都是一个发生恶性肿瘤的一个因素，我们不好说就是你吸烟就会得恶性肿瘤，但是至少是一个危险因素， 是，而且中医也讲究什么都是积累造成的，是吧， 对 一些不良生活方式，然后日积月累，可能今天一天喝顿大酒没睡好觉无所谓， 对 啊，但是长期以往经常有这种不良的生活方式，那病可能就会来找你了， 是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月积日累肯定是有问题， 所以您看中医有的时候更多的是关注人哈， 对， 然后关注这个人的这个状态到底怎么样， 是 所以我觉得传统医学在这方面真的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帮助。今天我们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中医医院肿瘤科的主任医师胡凤山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跟大家着重来谈了谈胰腺癌哈，尤其是中西结合治疗胰腺癌，非常感谢您，希望您有机会常来多给我们做一些这方面的科普， 感谢主持人。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